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哎，文道、子东，我跟你说，我长学问了。这两天的新闻让我认识了一种化学元素，它知道什么是它吗？ 他人就是地狱啊， 没错，说的有道 啊， 金字旁右边一个它。你知道那个 秀才读半个 不是、那个什么嘛？俄罗斯特工不就那个吗？ 我一查资料就是这个利特维年科，那头发掉了，呕吐就死了， 他就是靠那个嘛， 就是他中毒。 嗯， 现在咱中国这大学生下毒，个别大学生下毒啊，赶得上克格勃的这个水平了。 哪儿弄？ 矿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买来的矿工厂买的。 哦，矿业大学，这学以致用、 全是。我跟你说，我一查资料啊，关于这种元素， 医学院更危险。 哎，我了解了很多。你说他为什么呢？就三个学生，哎呀，有一个还是我们河北的，还是回我们石家庄的医院才查出来，原来是他中毒，就是 不是你中毒，是他中毒。 就因为这三个同学不跟他一块玩了，你说都大学生了，你们不跟我一块玩，你们不理我哈，我就用这个他，这个他呀，无色无味，放在水里，放在他们喝的水杯里就喝了。三个人掉头发什么的就开始闹毛病了。 有什么结果？就掉头发。 幸亏我跟你说，他还没有说到达那个致命的剂量，但是已经很严重了。 嗯， 就现在这个下毒，然后我一查这个他呀，哎，挺有意思。你跟这个他呀，都是跟同学不理他有关系。 不理他。 你像我这么一查，我告诉你，你们想象不到啊，1997年5月。北大化学系94级的一个男生向他的同学江林投下他言，就是这种他。然后呢，理由是什么呢？说过去这个江林呢、跟我关系那么好，现在呢却不理我了，所以我就给他下他。 化学系， 哎， 咱中文系就只会写匿名信。 对，揭发一下。 这个他还有一个是最惨的，那是真正造成危害的朱令，你知道吗？很有名的一个事件是清华大学化学系。你看，我都查到了，1995年5月，清华大学朱令他中毒。现在这个朱令已经33岁了，体重145斤，全身瘫痪，大脑好像严重迟钝，就是因为这个严重的他中毒。当时有风言风语怀疑，说是不是同宿舍的同学呢？ 嗯， 结果呢，一直到前几年，他同宿舍的同学感觉自己承受不白之冤呢，在网上还发信说，都是说我给朱令下的毒，哪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实际这个案子到现在 还没破， 也不知道是谁下的 哦。 但是呢，就这个他的被怀疑的他这个女同学呀、在上边网上提供了一个，他说我一个兄弟拿着一个 DV。不是清华大学的人，曾经呢到这个化学实验楼取得了这个标有这个骷髅头那个标志的那个毒剂，展示在 DV 镜头面前，带出化学楼，又潜入这个实验楼，放回原处，没有人发觉。他那个意思是暗示你是不是某些地方你 保安不严格， 毒物管理也不严呢？ 嗯， 但主要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倒这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触啊？就是这跟小孩过家家的这种行为啊，你们不跟我玩，你们不理我了，我弄死你们，这是个什么心理呢？ 对，这很奇怪啊，就是这有点像小学生才会说人家同学不理我了，我就很不高兴了，就很困苦了。当然我觉得 人家在茶里边吐口痰， 对啊这一类的。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大学生幼稚化嘛，对不对？他这种大学生幼稚化就是什么，就他精神上没有看不远，他没别的，凡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啊，都是目光如鼠。什么叫目光如鼠？就是说他上学，他做人，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身边的人要理我。对，我身边朋友不跟我玩了，不跟我在一块了，我就人生没意义了，我就前面什么事情都看不到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呢？为什么一个年轻人，比如说他看的东西就只看到这么眼前的身边的人理不理会他？而且他这，你如果说是情杀啊，你如果说是女朋友分手了啊，跟了第二个走了，那么我们好像正常社会下还能理解。你现在不是，是几个同学不跟我玩了，我就去、这不就很幼稚吗？ 你看我那天碰见一个女实习生在瞎聊天嘛，她就说我要找男朋友啊，至少得比我大8岁。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我说你那我们好了是吧？我说你怎么不找同龄男同学呢？她说男同学现在心眼太小了。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学校里谈恋爱，他感觉到心眼比针鼻还小，就这女孩子当然希望男人能够胸怀宽广，但是他觉得现在的男孩子就缺这个。可是后来我一想啊， 其实人年龄越小的时候心眼越小。 对啊， 我你不要说现在我自己，你想二十岁的时候也是心眼小啊吗？有点什么事儿放在心里，你得将来是不是经历的多了，你这个心胸才慢慢能容人呢？ 照理说二十岁的时候应该很浪漫了，应该开阔了。儿童会不是以前讲过吗？儿童是现实主义的，青少年有浪漫的理想，儿童其实做梦除了做梦非常找自己有利的东西的。二十岁的时候应该 是，但有时候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啊，他有这个理想 美好， 但是他未必有这个真正的实际的胸怀。为什么？他见的人少，接触的事儿少，身边的圈子小。像刚刚我们讲这种状态啊，他这种心眼小啊或什么，是跟他的圈子有关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句难听话，有时候我们看小说什么，就叫农村里面的人，有时候呢就会他可能一辈子就在一个村子里面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小心眼。为什么？他很计较隔壁哪家今天又对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很计较这种事儿。或者你老在一个小区一个小的邻里里面，也会这样。你的世界不大，你的世界不大， 可是我见过有些，我见过有些人生活当中也有，认识很多人啊，见过很多事啊，可是心胸照样小啊。有的朋友我们大家一致公认说兴趣广泛，心胸狭小。嗯， 就这样，狭 小是什么情况？就是情理不分。嗯，基本上我觉得心胸狭小的人就是什么呢？就他不能把他感情上的事情跟道理去分开来。比方说感情上我们都会讨厌一个人，宿舍里的某一个人，他老是回来，我们记得我们以前宿舍也有这样的人，大家都睡了灯都关了，他在那洗脚，谁都讨厌他，可是他功课挺好的。但是一般的人呢，有情理不分的情况下呢，因为我感情上不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坏人，然后就产生这种，我觉得这个才是 下毒， 但然后就再发展下去。 你像最近也有一些学者呀，在提出，就说这个计划生育是吧？是不是还是恢复早年间说的，就是说两个刚刚好，就是一个有点少，两个刚刚好。因为他们是从他们的角度认为呢，没有这个同层次的孩子的交流，对这个现在独生子女啊，而且一个班里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孩子都是父母离异的。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这专家就觉得这会不会对这一代的这个心理啊产生影响？而且有时候心眼小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小？你比如说，你前一阵安徽那个四个小学女同学手拉手 自杀，那个 沟里死了俩嘛，就是自杀。为什么自杀呢？到最后说出来，原来说是因为压力大呀什么，到最后说出来那个原因呢不值一提。是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班里的男同学开玩笑说这个女同学啊，哎，她跟梁文道好，她跟谁谁好，听了这个不行了，觉得受辱了，然后呢拉上几个小姐妹还要讲哥们义气呢，说要死咱一块死，要死有俩后悔，后来爬出来了。就所以他们说现在你想象不到，现在就说有一个城市的调查，三成青少年有自杀倾向，而在小学里最流行的词儿就是我刚才说这句话，咱们一块死吧，咱们一块死吧。这为什么呢？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我看那调查呀，就是现在很多小学生就是不想活了。你说咱在看破红尘，现在很多小学生觉得活着有什么意思啊，不如死了算了。甚至有个小学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的时候啊就自己屏住呼吸想把自己憋死看。你说后来有一个心理学家，他说是什么呢？他说有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呢，我们是不是对孩子缺乏死亡教育，就是说不大教他们死啊生命。所以说调查发现，有的自杀的小孩子他居然以为啊死是可逆的，就是好像睡觉一样， 像打机啊，是打游戏机打惯了， 对， 死了那不再来嘛？ 啊，他觉得可以再来，所以他有时候 这样 把死当成一种报复，或者像这种我不自己不死，我毒死你行吗？他很少想到你结果了一条人命啊，这他不大想。 就这个生死的价值搞不大清楚，这我向来也是这么讲，就是说小孩子，比如说你教书啊，或者教小学生啊，或者教子女，不要避讳死亡。就有人很避讳死亡，就怕谈死亡，怕跟子女谈死亡。但其实这个死这个东西啊，它是要受训练的。为什么呢？比如说真的就是说 训练去怎么样接受身边有人死亡跟死亡是什么。因为有些小孩比如说他一辈子家长不想跟他谈这个东西，避免这个，突然有一天家里面很重要的亲人比如说爷爷奶奶走了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一下子他不晓得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不知道怎么接受这个事情，情绪上就过不了关了。 哎，美国那个就听说课堂上有这种游戏，就是如果你爸爸妈妈得了癌症你怎么办，让学生表演。 对， 他这个也是。哎，徐老师你是教女有方啊，你从这些青少年新闻里你有些什么感慨？ 我没怎么感慨啊，我觉得这些极端的问题我都没碰到过，哪里他哪里想死啊，他现在只想爱啊，只想钱呐、啊。我看到的问题是这死是我轮到我想的问题。 看到女儿我就想死。 对，但是呢我跟你讲，跟你老师有关，最近我还连续发现两起新闻。一起新闻呢是老师被学生气死了，好像是39岁的老师、啊、管教学生，学生不听啊，着气的气的哎呦就死了。 真的？ 对的。反过来6月6号夜里有一位老师被学生杀死，捅了几十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学生呢在课堂上看小说，这老师是屡教不听，说你不是老看闲书你怎么考试呢？到最后那天学生那老师恼火了，就是又发现他看小说，说是一个学期收了这学生50本小说，然后就说把他桌子搬走，他老看闲书不想上课了。但是那天老师还道歉来着，说今天的事儿我也有不对，我是太恼火了。但是就是这么个过节，据说这学生啊被抓住的时候都神色如常啊，非常平静，说是我把捅死了，捅几十刀把自己老师捅死。 你说这些跟独生子女政策有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是有的，我觉得是有，就是从小没有那种跟别人接触，跟同龄小孩接触， 没有兄弟姐妹的日子，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日子，对他们来说。 而且这种人呢，他的性格是什么呢？独生子女啊，就是不大懂得跟人协调，常常有这种情况，不大懂得怎么样去妥协， 是吧？ 真的，独生子女常有这个问题。所以最近呢，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东西啊。美国在前年的时候就有两个学者出过一本书，那本书叫做《Bear Branch》，就是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光棍。他专研究中国光棍问题， 对对对， 因为美国学术界很担心 当年的捻军就是最大的光棍集团， 对，没错， 光棍多了会造反， 对，说这个光棍呢多了一来就会造反，那么而且威胁世界啊，美国有这个想法，这是另一种中国威胁论，就中国下一代全是光棍。 不，你仔细想，没有兄弟姐妹的情况，就是说他只是跟上一辈， 对， 那这个时候他要么是服从，要么呢就是依赖。对不对？他觉得而且所有都是他的，所以现在的他们说啃老族嘛，所以现在的20来岁的人已经想着就是靠父母啊。而且呢以前呢我总觉得他觉得父母来的我是额外的而要感激的，现在没有，只有我一个嘛，所以你们的东西那他都是我的。 我最近听好多父母就感叹说怎么现在的孩子不知感恩。 对对、 但是你知道孩子又会说什么、说是你们要我来的吧，是父母自私吧，就是说你没征求过我同意啊、你让我来到这个肮脏的世界上啊、对吧，我这么多痛苦我想上个网，你们也不让我上网，所以有个小孩父母不让他上网，弑母砍父，砍死母亲砍伤父亲。 虽然这些事情是非常极端非常个别的 啊，这些 是类似的那、这个心理啊，我觉得蛮普遍的、就是什么呢，就小孩就觉得我做的事情是你一定要我做的，就父母对小孩期望很高嘛，你要考名牌你就一个，我们家我家里有钱了将来靠着你们继承了，我家里没钱了将来靠着你翻身了，所以对小孩期望那么高，所以小孩就觉得我现在考高考了不起了，对不对？都要我考上一个什么好分数，你们就应该给我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同学之间就这种攀比，是 因为 这种造成。 而且他觉得呢，他很容易有个感觉，就是因为父母对自己期望很高，所以呢他觉得呢他人生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就比你刚刚说那个还严重。你刚说我这个世界我很不喜欢，我来到这世界是你们未征求我同意让我来的，现在这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呢？是你们很自私，你们想满足你们自己的一个愿望， 就把我生下来去满足你们的愿望， 就哼哼哈哈套破了， 对，没错，哎，对，你们爽了，我就来了。这个，然后呢，还有呢，这个，而且这个小孩啊，他这种小孩长大，我们刚说不会妥协。我最近看了一个谁呀、啊？好像马家辉写一篇文章，他说阿成呢、啊，就向大家报告，在北京的时候跟一帮朋友报告，阿成就说得赶着要去意大利开会，就开什么会呢？也不知是真是假，你知道阿成的说话的方法，说意大利有一个会啊。其中有学者专门研究这个将来怎么样跟中国的下一代小皇帝打交道，他的前提是什么？就中国二三十年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全都是这帮独生子女长大了，那这帮人呢都是不懂妥协的，也不喜欢妥协的，将来这个面对这么强大而崛起的中国，而他的领导人是这么样的一些长大的小孩，该怎么办？他们专门开研讨会研究这个。 你仔细想想，真是 有道理、啊。 因为我们以前不讲猴子嘛，上面看屁股，下面看笑脸，左右是耳目嘛、嗯。 对。 要是没有耳目的话，那不就只有屁股跟笑脸了吗？ 对。 那就韩少功讲的爸爸爸了。那个这个主人公只会讲两句话。 对。 要么就是叫人家爸爸爸，要么就叫他妈，就是骂人家，就是要么是就是要么往上，要么往下。那小孩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长大，你想，而且父母，你仔细想想，我现在关心观察父母对小孩啊，基本上都在讲一句话，就是不要， 不要， 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你仔细想想，从小到大，你不要手乱动，你不要这个，这个不能，这个不能，不，对不对？基本上，但到最后呢，又给他要，所以那个小孩这样的一个性格，哎呀， 没错， 在没有办法多生的情况下，是不是多一点让他们小时候？小孩多在一起的这种机会，就是说除了学校以外多一点这样的机会，类似于像兄弟姐妹这样的、哎、 好兄弟姐妹。你想现在那天我看新闻是好像是重庆那边，我具体地方忘了啊、嗯、有一家现在这个学校啊专收顽劣学生，收的全是顽劣学生， 嗯， 然后这学生从楼上掉下来了，掉下来发现满身伤痕，当然校方不承认啊，说这个学校是打的。 嗯， 那但是你说这些孩子，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啊，就是老师会打的，当然这学校否认，但是满身伤痕呢，所以就是说，你知道现在有些时候这个有班学生分了差班、这个分了差学校，这种情况他的兄弟姐妹在一起，他能玩出什么好？我跟你说，丛林法则，他玩出来的就是弱肉强，弱肉强食，拉帮结派。你要是想当屈原呐。哎，你像我们亲戚也有那孩子，就干脆你得离开这学校，你别跟这帮孩子混了。所以啊，我倒常常现在你们说的，我感觉到啊，现在有的这个独生子女啊，观察他久了，我会想起一个词儿叫孤军奋战。 嗯哼， 嗯， 孤军奋战，他的心里你看，整天一回家，父母不搭理，对他瞧不起父母，你们不配，你们根本不懂，就没法跟你们交流，是吗？嗯、然后呢，就像你说的是脸呢，还是屁股啊？为了达到我想他在内心深处哈，根本没有咱们所说的这些个道德，这些个乌七八糟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我要买个游戏机吗？好，我得给爷爷一个笑脸。 嗯， 好，咔啊，爷爷给钱了吗？爷爷给钱，翻脸不认人就走了。你知道他就是那种东西，我就 建立了几道防线。如果有可能，就有单独的房子，门口写条，你们敲门才进来。 没错，不让父母进来。 第二条防线，假如我没有单独的那个房间呢，我戴耳机，对不 对, 对？ 我这个整天用耳机把自己封闭起来， 没错没错。 然后就掉在网上的世界，掉在网上的世界，家里的事情那个跟他是另外一个世界，所有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欠的。 对，所以你看，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听人说文道好像对香港大学生啊还有所感慨、 嗯， 觉得这个香港大学生现在。不是你说的比较难听啊，就是智力弱化是吗？ 对对对对对， 这怎么讲？ 他们是另一种啊，香港的孩子呢，也是其实是宠得很厉害的，那宠出来的结果呢，他倒还不至于说心怀仇恨、孤军奋战那种，他是另外一种。 独生子女少， 对，独生子女少，但是他们有另外一种表现，比如说最近香港有一件事也闹得很厉害，就是中学生吃 K 啊、 吃摇头丸、 绿胺酮。 啊，吃这种氯胺酮的事件非常多。 嗯， 那么因为最近常常跟这个媒体爆出来嘛，那么最近一件事就是有学校的学生中午吃饭的时候在吃 K， 吃 K 上了学了之后就昏倒了。 对对， 就给送到医院去了。 我也看到新闻说这玩意儿好像现在香港医院发现可能会伤肾、伤膀、 对对对， 伤膀胱，膀胱存尿量啊就少很多。哎，但是我觉得老说这个青少年这个锁 K 这种问题啊，其实更应该说说他们也是寻找他们的精神寄托呀， 他们的精神家园，要不为什么接触这些精神药品呢？ 当然了， 你不想想吗？ 可是他其实还有很多理由，他不一定像我们很多成人讲说吃药是为了要寻找个什么样的脱离现实的世界，他很多是这样，小孩就觉得吃药是很威风的事，就比如说中午大伙吃饭 中午在学校吃饭，别人不敢，哎，吃 K 吗？ 以前 不吃啊。 以前我们中学的时候就是敢抽烟， 抽烟嘛，对吧？就我们也敢抽烟， 根本不想抽， 哼 一下，然后问一下， 跟着呢。而且呢，这帮小孩呢，最好玩是，我那天看的电视访问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是给赶出校了，因为吃 K 吃的赶出校，现在还吃呢。那么记者找到了，访问他，他那个背着镜头，声音经过处理，就问他说：“你吃 K， 你不觉得这个对身体不好吗？会有影响吗？”他那个反应啊，是典型现在这种香港的这种学生的反应。他说：“我觉得不会有事吧？”他说：“这医学都有证明的。”哦，是吗？哦，那我也不知道。那你知道了还会再吃吗？还会吧。那为什么你还会呢？说。我感觉到那也没多大关系吧。 你没法跟他聊，他跟你没法 聊。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人徐老师女儿出息啊，建筑林徽因哈，长得又漂亮。 哎呀，我跟你讲，所有刚才讲的问题其实也都有，但是讲讲，但是讲讲那个比较积极的，老师也是可以做。那一种他们自费跑到什么新奥尔良 啊， 帮人家盖房子，人家发水灾，哎，他们大学里边就这么组织，而且呢，他这种呢算作以后你成绩啊都算，就假如你再升学哈，这种算作一种好的成绩， 没错。 第二个哈，他们有一门课我就很受启发，我觉得老师其实真的除了抱怨以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一门课是大家做一个雕塑，那雕塑课我很简单，每个人做功课，他不是。他放一个纪录片说香港，他在美国哈，他说香港有一种鸟叫小白鹭，这个小白鹭快要没有了， 对， 请你们每个同学做一个小白鹭的雕塑，要能够放在公共场合，随便你怎么做啊，然后就无数的创意啊，有大有小啊，做得很，然后他把所有东西放在校园的花园里展览，展览完了以后拍卖， 哎呦， 卖很多钱， 再捐给 这个香港的这个保护自然的委员会。 对， 你看他这个一举几得啊，做这件事情， 没错， 你小孩有这种事情。